呢？第三件事情，来关注女子 ATM 输入密码遭电击，导致两个指甲断裂，胳膊疼痛。 ATM 机按理说应该是非常安全的，怎么居然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谁又应该对这样的事情来负责呢？节目当中呢，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佑天律师事务所的马国华律师。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首先呢，向马国华律师问好。马律师你好。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警法在线。那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跟大家说的这个高亚敏的事情呢，刚刚已经简单提了一句，又有了一个新的进展，或者是一个新的动态。被拐卖又被塑造成感动河北的乡村女教师高艳敏，她已经3天没敢出家门了。8月1号，财经网报道说呢，有村民责备高艳敏的高调揭露了村子的贫穷和买媳妇的伤疤，这败坏了村子的名声。他们还把村里男人说不上媳妇归咎于她，甚至质问来采访的记者，村里还有60多个光棍，你们给办吧。那高艳敏的前半生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悲剧。那么根据报道，1994年的夏天，刚刚18岁的河南打工女高艳敏被拐卖到了河北省曲阳县太行深处的下岸村，她曾多次自杀逃跑都没成功。那这也都是之前媒体的报道，她亲口跟媒体讲的。2000年开始在村中教学，这个教学点任临时代课教师的高艳敏呢，被评为了2006年感动河北10大年度人物，他的经历甚至被拍成了电影，这可以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了。那也许有人希望他像苏母乌羊一样回到故乡，不过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高艳敏明确表达的意思却是想要平静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最引人痛恨的是人贩子，而根据我们的常识，还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这一家人也是令人痛恨的。可是现在的高艳敏却对记者说，当年是自己求着公公花2700块钱从人贩子手中买了他，这在当时相当于是救了他。那公众也是一直在纠结这样的一个事情，面对当年确确实实的是一个拐卖妇女的刑事案件，到现在发展成这样，公权力要不要介入呢？我们首先呢来请教北京佑天律师事务所的马国华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您怎么来看事件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公权力要不要介入呢？ 我现在感觉这个公权力要不要介入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对于犯罪是不是需要追究，对吧？对于这个拐卖和收买这个妇女呢，这个行为的怎样去处置。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是认为犯罪必须被追究，这种这个说追诉期不管它时间长也短，长也好短也好啊，但是这种现象是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这种普遍存在，我们是绝对不允许它这个再发生的。那么现在这种现实已经存在了，我们现在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哪里？我觉得最美乡村女教师还是更多的把着眼点放在她如何热爱自个儿的教育事业，热爱孩子们，如何把这个穷困山区的孩子们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来奉献自己的这个有限的能力吧。这样呢，我觉得电影应该弘扬的是三村女教师，而更多的不要关注于她的这个私生活问题。这是我的一个比较可能是跟大家有 一个感受， 直观的一个感受，对的。 那么这是从您对这一个个人，比如说高艳敏她的生活，那么如果说她的现在的生活在当年被拐卖的情况下，在确实是在当地成家了立业了，可能有点像文革时候知青下乡，不得已和老乡 成亲。当然这个比喻并不是非常恰当哈，因为这件事情明显当中它是存在着犯罪的情况，而之前那个情况呢只是说一个大的政治环境当中的一些不得已的人生选择。那么说到这个具体的事情，如果剥离高彦敏个人他自己的一些感受，纯粹是从法律角度来判断，那么我们也看到刚才您说到了，确实很多人包括公众包括专业人士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法律上的态度呢是说，这件事情公权力就像您刚才说的，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来说是必须要介入的，但是如果细细算起来呢会发现这是中间存在的一个时效性的问题。 是存在一个时效的问题，但是这里头我们是说追溯到九几年的时候，他刚刚跪拐拐卖的时候，那时候 的 94年、对，94年的时候，他是一个刚刚从农村然后进城打工，才被这些个以招工名义被骗去，后来被拐卖的。在这个时候，他进行过反抗，那么呢，经过了一两年的这个反抗，最后没有什么效果。那么我们考虑他最后是。肯定在当地落户了，那么当地的村委会、当地的派出所会来调查这个人的来历，是花钱留下恋爱结婚过来的，还是明媒正娶过来的，还是被拐卖过来的？那么这个情况，当地的相关部门是应该知道的，但是有可能就是因为当地就是说太穷了，男孩子娶媳妇儿太不容易了，不管怎么。把媳妇儿弄到手了，那么给他上户口啊，婚姻登记啊，这个在单位就没有对他到底是拐卖来的还是结婚正常的结婚过来的这种行为呢进行一个深究，而且也可能当地就是说买媳妇儿这种可能也形成一种风气了。 那么从时间点上来算，1994年的夏天到2004年的夏天是10年，到2014年的夏天是20年， 对， 而今年现在是2015年，已经超过了20年。20年在刑法的追诉时效上，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呢？ 是这样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追诉时效呢，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法定的刑期最高刑在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效期的这个追诉期是10年，然后呢关于能够处以无期徒刑、死刑，追诉期限是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要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来批准，这是呢法律有一个明文规定的。那么作为被害人，他在当初他是被害人，那个如果他在有效时间内进行控诉，那么对于这些个时效来讲呢，是不受限制的。但是现在我们总是在考虑，现在已经21年过去了，自己的孩子也都18、19了，是吧？那么他已经融入了这个现在的生活环境，如果再提起这些个去追究，是不是还能找到当初的那些拐卖他的犯罪分子？因为那些人也过了20多年了，是吧？而且当时就已经经过3手。倒卖过来的，所以说再让他们去回忆当时人的情况，可能也是追溯起来是相当困难的。 从时效上讲呢，现在这个时效可以做一个大概的判断，这个20年的时效性呢是已经超过了，除非有极为特殊的情况。但是刚才您说到这一点啊，确实是让大家更为纠结的。就是到底这个人贩子还能不能找得到？那么从我们现在的一个惯常的推理和判断来说，可能这个希望是微乎其微的。而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包括您也提到说，对这个拐卖妇女的打击，除了要打击人贩子之后，收买的这一些人也是要受到刑法的打击的。那么当人贩子不一定找得到了，如果说哈，咱们且不提时效的问题，如果说是在多年之后往前倒，人贩子找不见了，却只能找到收买的，因为他就生活在这一家人当中，那很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是他的丈夫、他的公公这一家子，他现在事实当中的亲人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现在高彦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非常明确的也几次表示，他不想打破现在平静的生活，无论是他受到了压力还是他真实的意思的表示，他这么来说了。那么我们想问的是，如果不存在时效的问题的话，作为高彦敏这一个行善念的被害人，他是不是有权利做出这样的选择？还是说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公权力是不需要考虑到他的一些想法的呢？纯粹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这个问题应该考虑到是公诉案子还是自诉案子。 嗯，这是拐卖妇女儿童的这样的一个案件。 对，这应该是一个公诉案件。 嗯， 公诉案件应该由公检法来去处理。那么对于个人，这不是也说被害人是否提出一个控告？如果说在当时他提出控告了，公检法司当时各个部门都应该是严格去帮他去找这个那个作案的人的。 嗯， 但是呢，时间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他自己表示我不再去追究了，不再去追究了。实际上后来，他也找到了他的父亲，也找到了他自个儿家乡的人，那么他是完全可以回去的。但是他的父亲也讲，家乡也是比较贫穷的，在河南那个地方，好像是20岁之前如果没有被订婚、没有结婚的，再想去结婚，在村里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的男孩了。因为现在我们也听到一些个河南呀、山东啊，好像村里的孩子们20岁之前就全都订了婚了，再找20岁以上的这个就是未婚的男女青年就特别的难。 当年他的父亲就是有这样的考虑，再加上家境的考虑。当我看到也是报道当中是说，高艳米跟记者讲，其实在被拐卖之后没一两年，他就已经获得了行动自由，已经回到老家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情况。 对， 也其实是很认真的征求了父亲的意见，父亲的意见就是你就认命吧。那么现在咱们说回来，刚才您说到的，如果当时报案，那么公权力肯定是应该介入的。 对的，是的。 可是当时他没有报案，可是这又是一个不是自诉的案子。那么时隔这么多年，我们刚才讲到了超过了20年的这个时效，对当年的犯罪嫌疑人吧，包括几手的人贩子，甚至也应该包括他现在这个家里人，收买他的这个家里人，无论他现在在讲是你是出于好心救了我还是怎样的，那么从法律的层面来讲，那确实在当年他确实是一个涉嫌犯罪的一个行为嘛。那么这一些的时效性过了，可是在这过程当中，尤其是在2006年他被评为了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的时候，他的这些经历被媒体报道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就算是当时没有报案，那么在2006年媒体大幅度报道他的这些个人经历的时候，当地的这些公权力机构，相关的公权力机构也应当是非常之清楚他的这个高艳敏个人的经历了。而且我相信作为普通人都会知道这件事不对，他涉嫌到犯罪的问题了，那么他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任何的动作。那您觉得这个方面的责任是需不需要他们来继续承担呢？ 我感觉是应该需要他们承担的，因为90年的法律规定和现在的法律规定呢，它是在那个一步一步的在进步。 嗯， 过去对于这些个你应该行使那个权利而没有行使权利，致使这个放纵犯罪的这个90年的规定里没有那么很严格。那么现在的规定就是说，最高刑可以达到7年。那么7年呢，追诉期有可能是14年。那么这时候对于当时你明明知道他是被拐卖的是吧，当时的那个我想最起码派出所是知道的对吧，派出所知道的，那么民政部门去登记的时候他也会知道这个人的来源，那么村里人也是都清楚的。 突然来了个外乡的媳妇儿。 对，而且又确实不是那种明媒正娶来过来的是吧，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当时90几年在农村还不太开放的时候，可能迫于这个贫穷嘛，我们当然这里不是说来同情这个买媳妇的这家是吧，但是现在毕竟是过了20多年了，而且他最后回到父母跟前，父母对他的说法也是说认头吧，那么就说他还认可了现在他这个丈夫这一家的生活，那么我觉得这又有一个分段了，那么从这个新的选择以后，那就是说他需要过一个平静的生活，那么正常的落户口登记，然后已经有了2个孩子，而现在大孩子已经都18岁了，我觉得他要求过一个平静的生活，不要再打扰他这个个人私生活，我觉得是应该的。我们还是应该支持他的。 所以在这件事情后续到底会向哪个方向来发展，公权力到底会不会在这个时间点这个事件继续来介入，那媒体又会对这件事情从哪个角度继续来报道，其实 可能正是考验着这个社会，不仅仅考验着他们的智慧，其实更多的考验的是人性方面的一个新的选择。 如果考虑人性这一方面的选择，我是考虑他既然受我一次很大的一个伤害了，接了一个很重的一个伤疤，那么在媒体报道的时候，从正面正能量的方面更多的报道他去热爱生活，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孩子们，给这贫困山村的孩子们带来更多的知识和文化，那么对于他的隐私生活个人生活，我感觉不宜多过多的去报道。 嗯，好，谢谢马国华律师提供了您的个人观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件事情，同样是让人家很郁闷的一件事情哈，听起来就替他着急。这是山东济宁人大被指遗失档案，导致干部编制丢失。那这位干部呢，他的名字叫翟振海，也是有媒体报道出来，在中国青年网报道，新华网在7月31号转载了这样的一个报道，说20多年前呢，山东济宁市市中区乡镇企业局副局级的储备干部翟振海，调至继这个济宁市人大下属企业担任副总经理，而后政企分离，翟振海却在这个时间段丢了公务员的身份，人大说没有他的档案，而原单位呢却说他的各种关系已经转至人大了。为此23年来他一直为证明自己的身份而奔波。说到档案丢失前，翟振海甚至可以被视为当地的政坛新星，但是就是档案丢失却使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档案丢失之后，他不仅丢掉了公务员的身份，也因为没有办法办理相关的手续，失去了多个工作机会。一份丢失的档案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那么档案丢失，按理来说人事部门才是应该承担责任的那个部门，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啊，这个受害者翟先生他本人承担了档案丢失的所有的不利后果。那么他的社会关系其实在当时很好再找到，而同事们也是可以来证明他的身份的。如果说能够多方取证，恢复翟振海的公务员身份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但这件事情折射出的无非就是僵化的官僚作风了。2013年，翟振海在原人大下属企业的财务保险柜里找到了这份尘封的档案，但是当地人大并没有因此来恢复他的公务员身份。理由呢，有一种猜想讲，就是翟振海的公务员身份如果恢复了，那就相当于承认了自己的过错。23年的维权之路对翟振海来说是艰辛而沧桑的。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当年的曾经的政坛新星身上，那如果换作更为弱势的普通人，可能情况就会更糟糕了。那咱们在这儿呢，也是首先来问一起哈、问问咱们今天节目现场的马国华律师，又是一起牵涉到陈年老账的事儿。那现在这件事情，就算是这个档案找到了，可是他的身份依然是没有办法恢复，依然困扰着翟振海。那么这是一个死结吗？当事人现在是不是有办法来为自己找回身份呢？他该怎么办呢？有没有法律上的途径呢？ 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特别难的问题，因为在90年代初，他是23年之前嘛，20多年之前的90年代正是开放搞活，开放搞活很多的就是政府机关干部公务员下放到企业去，当时呢就是说你是拿企业工资交纳社会保险，还是说你保留公务员的身份，你再拿公务员的国家那个工薪。哎，对，这个在当时呢国家出过几次文件，那么呢不同的人他自个儿在所处的环境也不一样，因为有时候派到各个企业去了，企业效益特别好，可能比那个公务员的工资还要高，因为公务员的工资是固定的，按照编制发放的，但是企业如果效益好，他的奖金呢是比较多的，所以当时90几年的时候就曾经下发过几个文件，你要么你就是去拿企业的工资，哎，你正总副总，然后你去交纳社会保险，这样他的身份就已经改变了，就不是公务员的身份，哎，就是企业职工的身份了。那么企业在转变过程当中也可能官兵并转，最后企业效益不太好了，也可能这些人呢就没法归队了，哎，还需要不需要归队， 哎，还是说如果企业确实是关闭了，那么这些人他的安置问题是重新就业去安置，还是回到原先派遣单位去？你是派遣的身份，还是说就直接改变了你的身份？在这里头呢，说实话不是说的特别的明确。 嗯， 但是我总感觉呢，最后他是说在企业的财务保险箱里找到了这个尘封的档案。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是觉得咱们国家有那个档案法，对吧？ 小技巧， 哎，其实他这个档案是不应该放在这里的， 对， 应该放在人事部门集体存档。 嗯， 如果集体存档的话，这些问题早早就解决了，不会这么拖这么着久。 嗯，那么现在他找到了自己当年的这样的一个人事档案， 嗯， 那么他现在想是要恢复公务员身份，您认为这要看具体当年他 对 和企业和原单位到底是怎么来协商的这件事情， 是的， 才可以继续来办理。 是的， 嗯，那并不是说人家人大同意了就可以，或人大不同意就不可以，这要看当年是不是有这个如果最好是有书面的这种协议在是最好的。 就是他从人大下给他下派到这个企业去担任副总，这时候他的待遇到底是怎样确定的？应该是有文件的， 嗯， 因为在人大他是有一个干部编制的，那你到了企业你不能拿双份工资。对吧，你不能是双重身份，所以当时有相关的文件就对这个问题下达了几个文件来重申这个问题。哎，你不能拿着公务员人大的身份，对，然后你到企业又拿着企业工资企业奖金，哎，就你的社会保险怎么办，是吧？这因为正好是九几年的时候咱们正好开展了社会保险了，对吧？九二年以后嘛，普遍都开始社会保险了。那你只要到企业去，企业就给你缴纳社会保险，那你的公务员的那个视同缴纳就没有了。 嗯 嗯， 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呢，那现在这个翟振海他应该怎么办？手里边现在找到了这份答案，那他下一步如果说他的诉求是恢复公务员身份，或者是说您认为他当年和比如说是人大那边是有这个文件的，那么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办？他如果说当年确实是说有是可以归队的这样的一个文件，那他应该怎么办？如果说是他确实没有这样的文件，他能怎么来办？ 嗯，因为这是2013年他找到了档案，当时咱们如果说他如果兼职自个儿是公务员身份的话，我们有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哎，如果他是在企业职工的身份的话，他有那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那么他应该在2013年找到保险的时候去跟自个儿的单位去交涉，哎，说我原先的身份是什么，如果单位不同意，他应该启动这个人事仲裁申诉程序。 嗯，只要他手里边现在他是能够拿到他的这个人事上的档案了， 对， 就可以去到当地的人事仲裁 对 争议委员会去仲裁，走这样的一个程序， 对， 通过仲裁来确定到底你的身份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现在是不是还能够再恢复， 是这样的。 嗯，这是一条非常正常的法律途径。 嗯， 那么关于到之前咱们说到哈，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多次说是当地人大拒不给他办理，导致他的很多的就业机会都没有了，而且关键是说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样的一份人事档案居然是在财务保险箱里找到的，这件事情说起来真的是比较蹊跷了。那么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呢，就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继续请马国华律师跟大家说一说，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出了这么一个奇怪的状况，那么这个责任到底该由谁来负？片花之后我们警法在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现在正在说的这个事情呢，是山东济宁人大被指遗失档案致干部编制丢失20年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事人的名字呢叫翟正海，他呢在自己的人事档案丢失多年之后，在2013年在原人大下属企业的财务保险柜里找到了他的这份尘封的档案。那么刚刚我们说了他关于公务员的身份这样的一个诉求，他是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走人事仲裁来解决的。那么说到他的一个人事档案怎么居然会出现在原人大下属企业的财务保险柜里，这是当年他的档案丢失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那么事隔多年怎么丢的，怎么放到那儿的，可能现在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档案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导致他这么多年是拿不到档案，才出了这么多的一些纠葛。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请北京佑天律师事务所的马国华律师来和大家说说，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出现了，关于这份档案出现了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而且是一被尘封一被隐藏就有20多年，当然我们之前认为它是丢失了嘛，现在是找到了，这样的事情该由谁来负责，负一个什么样的责任，这中间是否又会涉及到时效性的问题呢？ 这里我觉得是他一开始是从人大机关下来的，人大机关下来的时候按理说这个应该是走机要的，档案是不能个人自带的，现在有些企业可以允许档案自带，但是不许拆封，哎，只要你不拆封了，现在咱们那个人事部劳动人事部门呢，它有一个自带档案的那个窗口可以办理，但是在90年代那个时候几乎是没有这个政策的， 没可能， 那么必须走机要，那么机要是一个很严格很严肃的一个途径，是吧，是不会有丢失不会有篡改 之类的。您所说的这个机要哈，那应该的途径是说 上一家的人事部门跟下一家的人事部门，这两个人事部门之间他是要沟通的，他是要走那个机要部门，走机要手续的，那就是说我把档案放到什么地方，你要有接收，那么接收单位他有一个回执，哎，说我接收到了你的东西了，哎，这样实际上他这个档案不应该是找不到，就是说作为人大机关把它放到企业的时候，人大机关自个儿要有留档的，然后放到企业去，企业要有回执的，那么企业接受到这个人的档案以后，企业要给人大一个就是说我收到了他的档案了，那么收到档案以后，企业管理法它有专门的档案管理机构，那么应该放在档案管理机构去，而不应该放在本单位的财务箱里头。 那这个时候肯定就是说能够接触到这个机要的这份档案的应该就是企业的人事部门了。 人事部门有可能是在领导的这个指挥之下，领导说先搁着吧，放在哪儿吧，也可能就财务部门人事部门随便给放在哪里了，就是没有按照规定直接放到档案存放地点去。 且不说这个档案的出现是不是就能够一定让翟先生恢复他的公务员身份，但确实丢失了20年的档案，这确实不是一件小事儿，对个人来说影响真的是非常大。 是的。 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23年之前，谁该对这件事儿来负责？23年这么长的时间，它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个时效的问题呢？ 这是确实存在一个时效问题，但是呢，他是从13年才找到了，找到了这些档案，我估计现在23年以后，他当时在人大的时候，最起码也是20多岁了，那么现在应该是50-60岁的样子了，50多岁没问题，对吧？那么他这个10年，他是否有视同交纳的这个社会保险的这个依据，还是说他到了企业以后你应该交纳保险你没交纳，单位关停并转改变了企业性质或者改变了企业结构以后你又去哪里了，那么最后实际上他应该跟他的社会保险来好好追究一下，说我这23年我哪个单位应该给我交保险，我在哪个单位去工作了，哎，然后我估计这个年龄段的50多岁的女同志，一过了50，男同志将近60了哈，都要特别的注意自个儿的档方问题。那么你的档案，其中的社会保险的缴纳年限视同 缴纳年限，这些关系到你自己的退休问题。所以现在我感觉是找档案，年轻人很少去找，二三十岁的孩子们都不去找档案，但是一到了五六十岁，将近要走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哎，都在找档案，这是对的。但是应该是起早的，按照一条线，不间断的、连续的，要保证自己的档案的连贯性。 嗯，那么刚刚说到，这是给大家伙的一个提示哈。 是的。 那么二十多年前出的这个事儿，现在还有可能去追责吗？这个责任该落在个人头上、单位头上？ 那这就要看当时人大给下属企业让他去当副总的时候，那文件是怎么给他下发的，他的人事编制、档案和这个社保到底怎么去处理，要根据那个文件去执行。 嗯，好，那这件事情咱们暂时说到这儿哈，再来关注另外一个事情哈，也是简单和大家说一下，就是一个23岁的小刘在西安